沈总。 客气客气，别那么叫，快不习惯了，叫我沈西就好。 接下来一个环节，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那就从高中说起吧。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42集。 一开始并没有网友观看视频，而到晚上8点，微博上面一个黄飞也不知道如何翻到他们，发了一条状态叫做学神做题直播，跪了跪了跪了，并且贴出沈西与夏九家合带一个耳机，一个左手写字，一个右手写字，轻轻靠在一起，2-3分钟以内默完时政新闻的视频。他被推到新浪微博发现里的视频板块，夏九家与沈西学神组合当真被送出道了，瞬间小红一把，转发里面都是 啊，我一个学渣为什么看学神解题会这么爽啊。 哎，学霸男神看完感受到了这世界的残酷， 真的扎心啊，比你好看，比你聪明，还比你努力。 嗯，好帅好帅的小哥哥，我们学校怎么没有啊？ 我要有这种同学估计也能上211。 阴谋，一定是个阴谋，两种类型的小哥哥总有一款能劝住你我他。 总之大致分为学粉和颜粉两派，另外是极少数 CP 粉，形容两人配一脸。很快 R 中同学里面便有些人看到，在评论里大肆显摆， 屏幕左边那个其中1050满分，他打1040.5，我们学校很严， 我们年级第一第二，顺便我们学校全国前10。 博主一看又盗取另外几个视频通通 PO 上网络，有写数学题的，有写物理题的，有写化学题的，无一例外主要心算，时不时在空白部分写上几个鬼画符就当打草稿。到晚上10点，学神 boys 组合获得2个全新荣誉，老师粉最多的网红和家长粉最多的网红。不少人发评论， 我们班主任在班级群里分享这个， 我妈叫我好好看看啊，不能活了，不仅有邻居家的孩子，现在还有网络上的孩子。 哎呀，粉丝种类真的好多呀，什么学霸粉、学渣粉、老师粉、家长粉、男友粉、女友粉、 CP 粉、亲妈粉，真的出道前途无限，明星榜首指日可待啊。 呵呵，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你妈压着你给他们打榜，不然就是一顿暴揍。 还有班主任每天放学前问一句，大家都 pick 了没有啊？ 完蛋，那就只好放弃我家然然意义去给学神刷数据了。哎，贫贱就移，威武就屈。 自然也有许多不和谐的声音，什么 单看这个视频没啥了不起的，我也可以听3遍默写出 VON 新闻， PS 免鉴定，本人学渣。 我靠，我们班的比这俩厉害多了。 切，一看就是炒作。 事先都备好了。 夏九家和沈西自然也被告知，对于露脸，夏九家的感觉还好，反正以后很多事情都要露脸，比如拿到状元。他最生气的是单看这个视频没啥了不起吧，我们班的比这两个厉害多了，恨不得亲自传个牛逼的做题视频，又想约对方出来单挑，就地坐下比拼听力。沈西阴沉着脸迈开长腿走进前后的337寝室，命令前后靠墙站好，抬手就扇，前后嗷的一声伸手抱住脑袋。沈西本也知道不可能打到头，一大巴掌扇在前后捂着脑袋的小臂上， 接着又是哐哐几下，都打在同一位置，把前后山的脚底踉踉跄跄。安仲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哎，沈哥沈哥，您俩特别般配，出道没啥不好的。 前面那句倒是中听啊。 一般团体呢都有主唱主舞等等分工，下九家学习更好分数更高，就是学神 boy 组合的主学。 他主学，那我学啥呀？ 您主骚。 滚，你也皮痒了是不是？ 沈哥沈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收拾完了前后，沈西插着胳膊皱眉，你都发谁那儿去了？ 冤枉，只有咱班还有外班三五个人，都是儿中高一的，都认识你俩，就没想太多，谁知一传十十传百，成了人人皆知的秘密。 长点心吧，一旦发给三五个人，就等于发给了全世界。 之前杜克大学一个女生用写论文的形式给自己历任男友的性能力打分，只发给了三个好友，最后形成病毒传播。沈西明白扒不出来 PO 上网的贱人是谁，十有八九都不认识，也没人会主动承认。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给前后发了条短信，一共只有14个字， 立即删了，既往不咎，否则这事儿没完。谁参与了按照原路再传一遍。 哦， 接着沈西打开微博给几个大 V 发送私信，表明自己是当事人，并不知道被人偷拍，请求对方删除。折腾到半夜1点，终于是得到回应，短视频 APP 内容清空，几个大 V 也删掉了，虽然零星还有一些，不过都没形成气候。沈西自己是无所谓，他就这么帅，不管到哪儿都这么帅，也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就是帅。但视频里还有皮洞，不好不管的。这个年头，不管什么都红不过3天，就算是流量明星，只要他停止出现，也立马抛开。于是，学神 boys 组合强势出道，偃旗息鼓。没几天，是2月14号，情人节。早上，沈西一进教室，立马看见自己桌上堆满礼物，各种品牌的巧克力，水晶皮冻那边也有。沈西没有节操，通通塞进自己书桌。他把卡片全抽出来，一张一张仔细看过，果然没有水晶皮冻，叹一口气，开始收拾。夏九家走到座位，看见的便是这样一幕：沈西正在收拾十几盒巧克力，包装盒上有中文，有日文，有英语，有法语，都很精致。另外还有一瓶可乐，一看就是网上教的在可乐瓶上面写字，等他喝完就能看到字的策略。可也不知道是哪个二货买的冰镇可乐，一遇常温字都花了。 哼，厉害了咱们沈哥，一桌东西日剧里才有的事儿啊。 就6个人，其中一个送了5盒，估计因为那俩视频现在全校都认识了，就有人瞎闹。 几个女生比他还疯，卡片上面贴着照片，写着电话，十分大胆。虽然知道比这种事非常无聊，夏九家还是觉得自己输了。早自习是英语，杨军又叫大家拿出听力教辅听2套听力。 冬，吃点巧克力 也行。 沈西在书桌里摸摸索索，最后终于拿出一块递给夏九家。哎，夏九家接过，顿时皱起眉头。只见那巧克力不方不圆，先天残疾后天不足，本应该是方糖形状，上面却是瘪了一块，四周也没抹平，凹凹凸凸，十分难看。他也没管，丢进嘴里立刻就想吐掉。 这什么诡异的味道，齁的不行啊，又苦又甜还涩。 见沈西又掏出一块，眼睛亮晶晶的递过来给自己，夏九家强忍着， 谢谢，够了。 不吃啊？ 嗯， 不好吃？ 你也尝尝就知道了。